15公里，横过北部湾。喺凌晨4:30至5:30，天文台录得昂平。横澜岛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系每小时90、68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系每小时125、78同8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三号强风信号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08.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受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风势颇大。同时，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30.8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未来一两日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9级，澳门吹东风4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这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面对着十八军的攻势，国民党想着用尖锥战术反击，听个名字好像很厉害，但是有没有实质作用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几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梁继章。以前在二台呢，我是台前幕后都要兼顾的，除了做节目、开会，还要做一些幕后策划的工作。 啊，而家我发现有个女仔咧，都系多才多艺，台前幕后都兼顾嘅。佢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阿土啦。 多谢 Michael 赞赏啊！每次同你节目接更咧，我都有听到片段人间噶。你一剔过 live mix 晒成个剧，真系好犀利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咧，时间嚟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真系希望咧，听紧收音机嘅每一位朋友咧，今朝早嘅心情咧，都冇俾我哋嘅恶劣天气影响啦，继续可以开展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啊！虽然咧天气少不免会影响心情，或者影响咗你嘅生活。不过心中如果有太阳的话，我相信绝对可以照亮到你自己，最好就可以照亮埋身边嗰个啦。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填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 波需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 伴我行是友谊，热我心是你一个无人可吹得熄火太阳。 送上千个太阳之后呢，都要呼吁下电话嘅 ,1872388, 如果你都有一啲乐事美事，就算係打风当中嘅乐事美事，都可以打电话嚟嘅 ,1872388。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总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是自我去编，无谓去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或今天，昨天亦启动，想到旧年 就变，雨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再次提一提听紧香港电台嘅咁多位，现时咧三号强风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星期六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0%。希望一连串嘅歌曲可以温暖咗你嘅内心之余，亦都令到你新嘅星期一嘅开始有一个好嘅开始。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溢满你的最美。如浓茶里渗着爱，渗着快乐，渗着你，让我好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你，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送上的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恩妮的《明日华今天》，还有刚刚听过来自张学友、陈慧娴《接近》。 送走了李靖君的差一些什么，我们请你容祖儿花千树。 恋爱若然像旅行，风景看尽至今生，就怕给你走遍世间仍可能，而问宇宙有没世外桃源，想要觅寻一见就情定某人，等于对待你残忍。谁能保证终身不抱憾，没更好在眼前等。遇过很多很多恋人，一朵花跟心浓，你未决定哪边合衬，如何投入你情感，害怕今天挑选这人，转角有个目光送赠更动魄的热吻。你为何没有等，一早已被 电话号码18723588，今朝早咧继续有林慧喺呢度，希望可以接听下你嘅电话，听下你嘅生日点唱，或者听下生活上嘅一啲乐事美事嘅分享，等紧你电话啦，18723588。 花满地，奇树满林，花到眼乱难平分，回头只怕兜兜转太耐，没有再走。 听过来自容祖儿的花千树，你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再一次提醒收音机旁边的你，现时三号强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再伴随埋都有这个山泥倾泻警告。时间来到朝早的6:30，现在先听一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4: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高级科学主任李淑明表示，过去几个钟头，狮子山正是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有所缓和，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上午维持一段时间。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上午班和全日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 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之前取消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幼稚园下午班今日将会恢复上课。社会福利署表示，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去到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或者长者服务中心。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去到有关中心或服务单位，可以先同中心或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开放时间。新加坡新增370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高。卫生部门宣布加强防疫措施，从星期三开始，未接种疫苗的民众不能够堂食和进入商场或景点。总理李显栋话，和病毒共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预计最少需要三个月甚至六个月才能够进入疫后新常态，届时限制可望松绑，恢复正常活动。当局又宣布，从今个月19号起，来自美、英、法、西班牙等八个国家并且完成接种疫苗的旅客，只要入境时通过检测，无需隔离检疫。黎巴嫩两间主要国营发电厂因为燃料短缺被迫关闭，民众未能获得政府供应的电力，全国广泛停电。两间国营发电厂合共供应全国大约四成电力。国营电力公司表示，发电厂关闭直接影响电网稳定性，导致完全没有电力供应，目前无法恢复运作。半岛电视台报道，北部城镇哈尔巴的国营电力公司办公室外面有示威活动，迪尼波里市亦有居民堵路并且焚烧车胎。外电引述能源部消息人士说，正是寻求解决方法。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西约610公里，即是在北纬20.5度、东经10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在凌晨4点半至清晨5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平、横澜岛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90公里、68公里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25、78和8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28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三号强风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家有爱宠训犬学堂， 点样可以帮狗狗建立自信呢？ 他们的自信是由主人培养出来的，你投放多少时间多少心神，他们就是有多少的自信。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加油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啊，今集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嚟自印尼嘅女生 Michelle， 而家咧就喺香港理工大学读紧4年级，又为充满活力同正能量嘅大学生。嗱，香港同印尼我知道总有不同噶啦，好奇好想知你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有冇发生过一啲因为唔系好了解香港所发生嘅哈碌嘢咧？ Jadi nama aku Michelle。Terus aku belajar informasi teknika di PoliU. Oke, salah satu beda kultur, kayaknya kalau kita di uni di Indonesia, itu kayak kita nggak boleh, harus lebih sopan. Terus habis itu kita harus pakai kayak celana panjang, terus habis itu lebih formal lah in general. Nah, tapi kalau di Hong Kong gitu, aku kayak perhatiin, wah, ini agak beda. Soalnya kayak orang-orang tuh lebih kasual, terus orang-orang lebih kayak, oh, pakainya normal clothing aja gitu. Soalnya aku jarang sih ke uni di Indonesia juga, jadi aku gak terlalu tahu kayak Indonesia orang pakainya gimana. Cuman aku inget mama aku suruh aku bawa kayak banyak celana panjang, soalnya dia pikir kayak, oh, gak sopan kalau kamu pakai celana pendek di Hong Kong. Nah, tapi pas aku ke Hong Kong kayak semuanya pakai celana pendek, soalnya panas. Jadi aku pikirnya kayak, hah? Jadi aku ngapain bawa segini banyak celana panjang gitu. 佢話應該係衣著上面啦。喺印尼翻大學，大家通常會著得正式一啲，通常都會著長褲嘅。咁所以咧，佢媽媽就叫佢帶多啲長褲，因為佢擔心如果喺香港翻大學，如果著短褲會好冇禮貌。但係當佢嚟到香港，見到大家都会着短裤之后，咁佢嗰下即系谂，点解我要带咁多长裤呢？咁确实真系有啲唔同嘅，希望咧你都有带到啲短裤过嚟啦。咁不过应该冬天都用得着嘅。嗱，知你之前咧亦都有做过导游，带唔同嘅人游香港。你哋通常会去咩地方呢？ Jadi waktu aku tour guide terakhir, aku juga ada orang lokal lain yang bantuin aku juga. Kita jadi berdua tour guide. Nah, terus habis itu kita bawa mereka ke salah satunya tuh Avenue of Stars. Nah, pas di situ tuh kenapa kita bawa mereka ke sana tuh gara-gara itu deket halls di PoliU. Nah, terus habis itu kita bawain mereka aja di sekitar sana sekalian lihat harbor. Soalnya city line di Hong Kong tuh kayak terang banget, terus kayak beda banget gitu sama mungkin negara-negara mereka. Nah, terus habis itu kita bawa mereka juga ke Temple Street. Nah, itu Temple Street itu di Jordan. Nah, terus habis itu kita bawa mereka makan dessert. Nah, kenapa kita pilih Temple Street? Soalnya gara-gara ada satu orang terakhir mereka kayak bilang, "Oh, aku pengen ke sini Temple Street." Terus mereka suka kayak foto-foto gitu di sana. Nah, tapi kayaknya abis itu mereka juga, oh, aku lapar. Jadi kita bawa mereka makan dessert. 佢話除咗自己帶之外咧，通常都會有一個香港人同佢一齊做導遊。講翻最後一次做導遊嘅經歷啊，佢話嗰一次佢哋係去咗星光大道，之後就去埋海旁，因為嗰度睇夜景睇得非常之清楚，同埋景色非常之靚。之后其中一个人话想去庙街，又有人话肚饿，所以他们去完庙街之后呢就去了食糖水了。好好奇，咁你去食糖水的话通常会嗌咩呢？ Jadi waktu itu aku makan dessertnya tuh makan tong yen. Nah, tong yen tuh sebenarnya di Indonesia juga ada. Nah, tapi kita namanya ronde. Nah, pas itu ronde itu tuh terkenalnya di Bandung juga. Nah, terus habis itu kalau di Hong Kong kan mereka isinya kayak ada black sesame paste atau enggak kayak peanut paste. Nah, tapi kalau di Indo kita juga ada yang kayak kacang-kacang yang beneran kayak potong kacang gitu. Terus habis itu kayak bukan grounded paste. Nah, terus habis itu aku juga suka bikin ronde sama mama aku pas lagi deket-deket Desember gitu. Nah, kita itu salah satu waktu yang aku sama adik aku sama mama aku beneran kayak di satu meja, terus habis itu ya kita ngobrol aja sampai bikin ronde. 佢話當然係嗌佢最中意食嘅湯圓啦。佢話其實印尼都有嘅，不過咧啲餡就有啲唔同。香港會有黑芝麻或者係花生餡等等，但係喺印尼一般咧佢哋就會包一啲切碎咗嘅堅果，但係又唔會磨到好似糊咁細。佢話喺印尼嘅時候，佢就成日同媽媽家姐一路整一路傾偈啦。哇，聽落都覺得好開心啊！無論係幾多歲都好，我覺得整嘢食咧絕對係最好嘅親子時間。亦都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呢？今集多谢晒 Michelle 的分享 ，Thank you。 kasihku berjanji selalu menemani saat kau bersedih, saat kau menangis. Akan ku jaga segenap cinta yang ada untukmu.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即刻接听下电话旁边接通咗嘅朋友咯，早晨， 早晨， 点称呼你啊？ 哎，我今日嫁孙女，好开心。 系点解孙女好开心咧？ 梗系开心啦！我娶两个先生婆，都系打电话嚟噶。 哦， 打个大孙女都系打电话嚟噶，唔系我平日冇打噶。 系因为有喜事嘛，而家所以就要打嚟纪念下啦。 系打嚟祝福佢咯， 今 晚佢带走佢可以上网去嗰度俾佢听噶嘛。 哦，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咁又多咗一份祝福啊，嗬。 系祝福佢。 咁你好忙噶咯，阵间系咪啊？今日系咪好多安排噶？ 系啊， 啱啱咧，我一早四点钟佢驶车嚟接我噶啦。 吓、啊，跟住你就去， 系 咪有啲仪式睇啊、观礼啊，跟住可以好热闹咁噶？ 佢系大学生嚟噶嘛？佢喺汇丰银行做经理噶。 哦， 吓、啊，做 咁叻女啊？ 系，佢就佢嗰啲个系第二仔，得一粒女咋？我大仔嗰啲都系大学毕业，而家喺做社工啊，做咩啊？ 全部都专业人士啦，同埋最紧要系任何岗位都好，都系帮我哋社会建设同埋出一分力。 系啊，系啊，系啊，佢好乖嘅，佢嗰个男仔都好乖， 最紧要锡埋你，最紧要锡埋屋企所有人，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好锡嘅。 好笑，佢老豆得有你啊，我弟仔得你一粒女。 所以就特别孝顺咯，通常都系咁噶，即系重点培养，然后咧就重点咁样将所有关注啊俾晒佢，咁佢大个嘅时候咧又会咁样锡翻你咯。 有啊，佢时时都嚟，佢时时都嚟，最少电话。佢嗰个你个女仔好乖噶，咁多个孙女啊，佢就好乖，仲乖过我个弟仔嗰个女啊。系啊， 诶，大家有唔同乖法啫，可能我性格有啲唔同啫，都乖嘅。 乖，个个都好乖。 系咯， 孙仙婆啊，先生婆啊，乖， 个 女都乖，仔都乖， 系， 三宝都好，都唔同，即系因为唔同字啊嘛。佢今日咧，佢就好喜庆，我都。到重十上个礼拜打唔到，今日正日嚟嘅， 系咯，咁啊仲有意义啦， 啊仲有意义啊，系咪今晚上网佢听到噶系嘛？ 系啊，你可以噶，教佢上翻香港电台嘅网站就会重温得到啦。你话俾佢听系今朝早 Beautiful Sunday 咁样， 佢知噶啦， 系咯系咯，咁就好咯， 一阵间喺度见面咯。十二点佢嚟接我咯， 咁就好啦。跟住就笑足全力噶啦，阵间个牙胶可能会软噶啦，而家开始可能要放松啲先，阵间全日就咁笑住唔喐噶咯， 系 嘛？ 多谢你接我出街， 哎呀唔好客气， 你个女女都好乖乖啦， 系咯，多谢多谢， 出入平安同埋。同我多谢你个接电话，你个先生。 好啦，我哋都听到晒啦，多谢晒你电话。 系，多谢我，多谢你平台，俾我出街咁样。 好啦， 一阵话俾佢听啦。 好啦，唔好客气，多谢晒。 到老有佢同生。 最紧要系咁样。系咯，互相厮守。好啦， 好咗你咁多，拜拜啦。 拜拜。 拜拜。 亦都祝埋咧今日所有结婚嘅朋友吓，十全十美。今日系10月10号，亦都系啦，个个都可以咧有一个。好美满嘅婚姻，最紧要系对于自己嚟讲咧最合适嘅一位，虽然可能唔系完美，唔系100分，但系总之对于自己嚟讲最完美就可以啦。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郑生，早晨， 早晨，爸 爸，嗯， 真 地啊，系啊，早晨，点啊你？ 我想祝我妈咪咧12号，即系9月初7咧，就系97岁生日。 哇，好叻喎！ 系啊，佢自己一个人住嘅。 自己一个人住就真系证明到佢嘅行动能力啦，各样嘢都好好、啊。 跟住咧，星期一9月初6咧就系、是、我家姐郑静欣生日。我阿妈就叫做林婉珍。 系 。跟住我想补足翻咧，10月5号咧系我个仔喺经营堂咧，佢第二个生力同埋旧力一齐生日嘅。咁样祝佢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啦。 系咯，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啦。 系啊，跟住。之前咧想话俾我孙咧浩谦咧系91生日嘅， 系 啊咁样希望佢咧读书进步啦，人情话快啲啦， 系啦，最紧要同你哋一路相处，一路有好融洽啦，咁然后又可以喺你哋身上学到好多嘢啦，无论系学识啦、学样啦，还是智慧啦、生活技能，乜嘢都可以喺你哋身上面学到翻嚟啦。 系啊，同埋我哋多谢星期。即系星期五嗰日咧，我阿妈个老友记啊，朱桂珍咧就89岁啊，佢专登自己一个人入嚟咧，请我阿妈去饮茶。 哇，好有心、啊！ 佢其实佢两个未有疫情之前咧，佢哋成日都喺啲中心度咧去做义工嘅。 系 啊，佢带我阿妈周围去。佢89岁，同埋我阿妈97岁咧，都好精神，可以周围去。 好犀利！ 自己两个照顾自己嘅。希望。 个个都开心心，都好身体啦。唔该晒。 系啊，亦都希望疫情快啲过啦。咁佢哋可以恢复翻自己中意嘅活动，去见下面，同啲老友记一齐倾下偈，都好开心嘅，真系。 系啊，系啊， 系啦、啊。希望你屋企咁多个寿星啦，寿星公、寿星女、寿星仔都系啦，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健健康康，生活愉快。你都系、啊。 注意身体啊！ 好啦，多谢晒，拜拜。好，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 早晨， 哇，好大风哦！ 系啊系啊，啊 你喺边个位置啊？而家 我而家街入边啦，已经 哦，已经喺室内啦。咁你嗰边点啊？有冇好大雨或者好大风啊？首先问下你喺边区先。 我牛头角。 牛头角，咁但系今朝早有冇外出嘅计划先？ 已经做完运动啦。 哦，哇哟，我仲以为你要。我以为你要因为翻工或者点样，所以先要出室外添。 我惯咗五点半出门口做运动， 嗯， 跟住行下啲睇下啲植物啦，就去街市买餸，买餸就翻屋企。如果冇乜事都唔出街嘅， 吓， 因为疫情啊嘛。 系啊，啱啊，啱啊，少咗好多出街嘅机会啊，嗬。 系啊，系啊，系、啊。 嗯，但系会唔会煮？ 今个月咧，今个月系我个仔生日，佢廿九号生日， 嗯， 佢叫海伟。祝佢身体健康， 系 事业顺利啦， 系咯。 仲有啱啱我先生礼拜五生咗日， 系。 仲有儿孙女就10月4号都生日，祝佢哋个都身体健康， 嗯， 事业顺利， 系啦， 工作愉快， 样样嘢都好啦，最紧要就 系、是，系啊系啊， 嗯，好啦， 快啲过啦， 系啊系啊啱啊，你自己觉得今次打风犀唔犀利啊？你自己今朝早出去嘅体感？ 其实我朝朝都出门口个，好似琴日犀利啲咯。 嗯，系啊。 同埋前日咯，我前日成湿晒。 嗯。 哇，系啊，全部湿晒，因为 风大雨大，系啊，啱啊。 系啊，可能琴日冇咁犀咯。琴日我六点，系咯、啊，六点几听到新闻话六点八就刮暴风台，但系风雨都唔系好大咯。 嗯，我谂一啲区啦，同埋一啲啲时分啦，亦都系因为咧，我相信咧，因为八号风球嘅时候咧，大家都好乖嘅，即系安坐家中嘅时候咧，所以就最强嗰阵风雨咧就感受唔到，好彩感受唔到咋。如果唔系咧，就可能真系话喺出边咧都几大风大雨都唔好啊。 因为琴日都落咗成日雨 啦。系啊系啊。 今朝都冇雨啦。 嗯，咁啊，希望天气越嚟越好转啦，咁然后就会好啲嘅。系啊，即系对于听日如果大家翻工翻学嘅时候咧，都可以方便啲咯。 系啊，唔使咧小朋友咁辛苦。 啱啊，啱啊，系咯、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拜拜。 拜拜，真系啊，即系希望今日啦，如果都要翻工啊，或者真系要喺交通上面咧，要留神啲嘅朋友啦，即系驾驶人士咧都要慢驶吓，同埋睇清楚个路面情况先。咁啊，毕竟咧而家咧三号强风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咧都系仍然生效噶。咁啊，注意住我哋嘅一啲天气嘅状况更新。咁啊，希望你咧路路畅通，亦都路路平安吓。听听下通电话咯，早晨，杜生早晨， 系早晨啊 ，Bobby， 系啊，点啊你？ 我冇，我今日有两个家人咧，又生日嘅， 系 想祝佢一生日快乐咯。 嗯，分别系边个？ 第一个我太太咧，黄明英咧，佢10月11号咧，听日生日咯。 嗯， 另外一个妹妹咧，就系、是、杜宇云咧，就10月10号生日咯，都系十月。 嗯。 我想祝福佢哋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咯，样都好顺利咯。 吓、我哋太太都仲有做嘢，同埋妹妹都。 有啊，佢两个都系有做嘢啊。 嗯。 所以佢哋好勤力啊，同埋身体好健康啊。 系啊，尤其是脑筋应该好灵活噶。通常、如果继续喺一个好多人嘅职场 啊，或者有好多嘅相处沟通要做嘅时候咧，通常个人咧都好清晰嘅。 系啊，因为佢哋都60几岁噶啦，全部都 做得喐就继续做咯。如果系自己中意嘅工作，又冇乜所谓嘅。 佢而家系反而直正身体健康咗啲，做咗呢啲工。 尤其是出粮嗰几日啦，特别精灵系咪啊？ 咁啊，唔使讲都系啦。 系最开心就系咁噶啦，系咯、 啊。 最紧要揾到满足感，即系无论系生活啦，定还是系工作都系，揾到一啲自己开心嘅、中意做嘅，就自然即系越做。越醒神啦、 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就佢呢个月生日记起佢咁啊，想打上嚟就祝福下佢哋两个咯。 系啊系 啊，你都好叻噶啦，男士记得咁清楚两个女士嘅生日。 呢两个多数记得噶，佢成日都揾我哋去食嘢啊嘛。 啊，系咯、啊，咁啊，听日都会同我太太再庆祝系咪啊？ 都会嘅、嗯，都会嘅，就冇得出去，大家讲齐娃娃咯， 哦、 只可以小聚咯。 诶，咁咪俾个机会你乘机浪漫下咯，系咪二人世界？ 系咪 系 咁啦？ 系咯，都唔多过四个噶啦，浪漫嘅。 系啊系 好啦， 呢个疫情早啲过去，大家希望多啲聚咯。 啱啊啱啊，同埋个个都要健健康康啊，真系、 啊， 你都系、啊，杜生。 好啦，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啦，睇下呢一个应该系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张太，早晨。 早晨。 嗯，点啊你？ 好开心咯！五年前打个电话俾你。 嗯，你五年前讲乜嘢噶？等我记下先。 五年前我受浸，同埋我个仔结婚咯。 嗯有少少印象，有少少印象，因为呢两样嘢嘅结合系好少嘅，系嘛？咁今次点解打嚟啊？ 今次咧就真系好开心，五年之后我个仔就嚟有 B B 啦！ 哇，真系天大喜事咁、啊！ 你问佢有咗几件 事？系啊，我记得啦，哎呀， 五年啦。呢、這个月尾生 B B 啦！ 哎呀，真系好啦！通常都系咁噶，呢个时间点咪啱啱好咯。嗱，过咗几年二人世界，跟住做好个心理准备做人哋父母啦。咁仲要准备噶嘛？咁准备好晒之后就可以迎接一个小生命啦。 系啊，好惊喜咯！ 嗯，哇，咁你都好期待喎，系咪啊？ 系，唔系咁好开心就个二人世界。 系啊，系啊，都系。 呢、這个月咧，因为我第二个孙女呢、這个月生日咯。 嗯嗯。 23号 系几多岁啊？佢而家 佢已经读中五啦。 啊哟，但你把声好年轻嘅，以为你啲孙女系几岁嘅啫？ 多谢你， 你真系 keep 得好好， 长者 真系好啦。最紧要心态年轻，同埋咧，即系对于屋企啊或者周边发生嘅一啲事情咧，我哋将啲快乐放大。将啲即系忧愁啊或者担忧咧就可以缩细啲，咁啊唔系话完全唔记得嘅，因为有啲问题可能都要记住嚟解决啦。咁但系咧就可以令到个人开心好多咧，就自自然然笑多啲咧，个人都精神啲嘅真系。 哦，所以好开心。哎呀，成日打电话听，打唔打通，终于打得通好。 哎呀，真系好啦。咁有冇知道系孙仔定孙女啊？即将出世嗰、那个 孙仔。 孙仔啊！哎呀，真系好啦。系咪第一个男孙啊？你 系啊系啊。 嗯，咁又好唔同噶啦。 嗯，都系嘅， 系嘛？因为照顾男 B B 同照顾女 B B 好唔同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净系做准备都好唔一样，即系买啲衫仔又唔同， 系啊， 买啲玩具又唔同噶嘛，系啊，都系大家一个新嘅体验。系啊，开心喜事咁啊，同埋都要谂定，即系第时几时去探佢啊，或者使唔使帮手凑啊你？ 要啊， 嗯，好幸福啊，咁但系都要注意休息、啊。 哦，得嘅咧，因为两个老人家凑一个 B B 应该都 OK 嘅。 听到呢句就得啦，即系几辛苦都唔怕嘅，即系抱住嚟瞓啦，最多嗬。系咯，注意啦，注意自己休息啦，咁亦都希望照顾得佢哋个个都开开心心、健康成长咯。最紧要肥肥白白嗬。哎呀，好得意。系啊，而家谂起啲 B B 出世就好得意噶啦，真系。 我谂埋嚿芝嚿糯米， 系啊系啊，我都好期待啊！系啊，跟住而家可能就估紧啦，多唔多头发咧？唔知手仔脚仔似唔似节瓜咧？咁好多呢啲嘢啦， 系嘛？因为佢喺嗰个即系照嗰啲 超声光照出嚟，嗯， 系啊，啲图俾我哋睇咧， 系啊， 睇住佢切切唔同噶。 嗯，咁啊，叫我新抱仔加油喎！因为如果肥嘟嘟咧，就真系妈咪就要努力啦，俾多啲力水生出嚟啦。 我谂系中 B 到咯， 系咯，好啦，咁啊，期待你再分享你嘅喜悦啦。 好啦，多谢你，多谢你接到我电话， 我多谢你啊，真带俾我哋咁多欢乐。 祝个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 嗯，好，大家咁话，多谢晒，拜拜。再提一提大家咧，就系现时三号强风信号系现正生效，亦都伴随住有山泥倾泻警告。 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约630公里，即是在北纬20.5度、东经108.4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随着狮子山逐渐远离，本港风势会逐渐缓和，但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未来几个钟头维持。 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7、69和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9、77和73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最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气温最高大约28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三号强风信号和珍妮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今晚6:30， 港台电视31。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间来到早上的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留守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格先生都安全平安抵步。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bie， 神马巴基 Hong Kong， 神马巴基德曼德曼， 神马神马。希望呢，即虽然台风天，但是呢都无碍我们的好心情。还有呢，如果印尼姐姐今早早放假的话，真的最重要注意安全，即是打风的情况底下，有很多活动都不适合啦。 是啦，要实啦乜是为主咯。 是啊，真是啊，安全安全，小心小心。同埋特别呢，真係嗰啲沿海地区啊，或者係一啲比较水多水浸，或者呢，即係你知啦，我昨日见到有啲景象呢，就係港岛区比较多啲，因为好多个长楼梯呢，如果你有睇开啲电视剧呢或者电影呢，咪好多嗰啲长楼梯好长好长嗰啲呢，咁可能因为呢佢上面嗰一节嗰啲去水位，即係下低个字嘅去水位差啲啦，咁所以上面嗰节呢好似瀑布式咁样倾泻落嚟呢，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即係如果尤其是住喺嗰头嗰啲姐姐呢，都要一眼观七， 同埋即係根據呢幾日發生嘅一啲嘅事故啊、意外等等咧，大家係真係行嘅時候要望清楚啲周圍嘅環境啊。咁同埋真係盡量，如果有啲乜嘢室外嘅活動咧，我就建議大家真係安坐家中比較好啲啦。 同埋我覺得，如果假假今日要出去咧，都要留意翻自己著嗰啲衫應該點樣著，因為咧通常啲印尼假假有啲都好中意著啲長裙，好長好長嗰啲裙。咁呢個咁樣個天氣，自己又要睇翻啦，啱唔啱啊，適唔適合啊？ 點樣取捨？你想想而家又好似好大风咁样啦，又不宜着得话太短裙啊、短裤啊咁样啦。但系如果你话着得太长咧，又好唔方便喎。 长裤都得， 但系好唔好着？ 松身嘅长裤，同埋我觉得长裤如果你当系系松身噶啦，因为你系唔想成个 shape 俾人哋见到啩。咁、那个长裤松身嘅，你个脚嗰度咧，你去嗰度用个橡筋定系乜嘢 扎 一扎箍住佢，好似束脚嗰啲裤咧，好似阿拉丁式嗰啲裤咧，我谂都系 OK 嘅。我觉得起码安全啲咯。 我有一段时间都中意咁样着过，以前即系咧咁样箍住，然之后嗰、那个裤本身真系有一个嘅束脚嘅，咁所以佢本身真系有少少似一个嘅阔脚裤管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发觉咧我嗰阵时选择呢一种裤咧，就同阿先生一样啦，即系又惊住大风好似系咁吹住自己啦，但系又唔想话即系佢四围飘扬嘅时候咧又好麻烦咧，又要自己揿住裤啊咁样啦。咁但系后屘我发现咧，如果喺横风横雨嘅时候咧。呢、這個打扮咧都係會好索水嘅，因為咧其實佢個面積比較大啲啊，咁變相咧，如果你即係嗰啲水索咗落條褲度咧，就好聚啦，就變成咗好重啦，係啦。 但係俾你揀，即係有得揀兩隻嘅啫，兩樣嘅啫，嗰條褲定係好長個裙。 哇，咁一定唔會著裙咯，係啊，同埋即係印尼姐姐有啲傳統服飾咧，咪會用啲布好多時嗰啲穿搭咧，配搭即係由頭到腳可能都比較多一啲蝙蝠咧，係會索水嘅，咁呢啲都要注意一下喎。 印尼人好中意 cotton 嗰個， 係啊，所以我覺得好索水 嗰啲咧就哇，咁有啲人話俾我聽咧，啲面質係你哋印尼人咧見到咧就好開心嘅啫，但係啲人對面質咧係咧係面啫嘛，有咩問題啫？因為我覺得係嗰度係熱啦，如果係見到係面嗰啲又純面咧 100% cotton 嗰啲咧，開心到不得了，因為係會覺得係涼爽啲咯。 咁但係今日咧，即係而家都叫做係廿幾度啦嚇，27度嘅室外氣温，再加埋相對濕度86%。再一次提醒大家咧，就係3號強風信號同埋山泥傾瀉警告咧，都係依然生效嘅。 Jadi sekarang memang masih ada typhoon, tapi typhoonnya sudah diturunkan ke typhoon 3. Jadi kalau kakak-kakak yang mau keluar hari ini harus perhatikan ya gimana caranya keluar, bawa payung, berbusana, dan ingat keselamatan. 我知道咧，印尼咧对于一啲唔同嘅天气或者唔同嘅事情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仪式啦，或者系谂法啦。咁印尼姐姐其实对于台风呢一样嘢咧，会有啲乜嘢嘅态度咧？即系会唔会话觉得啊系要祈求下佢快啲走啊，或者要祝福下大家咁样噶？ 咁格格如果喺香港耐咗啲嗰啲咧，就經歷過啦，同埋即係同阿僱主一齊住，知道台風要點樣做嗰啲咧，都同我哋一樣個心態，因為你要記得印尼係冇呢件事嘅，咁變做咧佢嚟香港嘅時候咧，要開始學識，咁佢就見到你緊張咧，跟埋你一齊緊張噶啦，你開始去嗰度做啲乜嘢準備，佢都會跟翻嚟，跟翻足足咁樣去。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差唔多。同啲香港人啲心態係一樣嘅，但係如果係啱啱嚟嗰啲係未經歷過嗰啲咧，乜都唔知嗰啲咧，有啲唔係真係做 domestic helpers， 唔係做工人姐姐噶嘛，有啲係你喺度打工啊，自己住你喺度打工嗰啲咧，係當係冇事噶，唔知係咩事。我之前分享過咧，係有個朋友咧打風嘅時候咧，佢當平時咁樣照翻工啊，咁喺落街嘅時候覺得，咦點解冇人嘅？點解冇乜人嘅？平時呢度好多人嘅喎，咁啊照翻工咯，咁样咯，后屘嘅时候先知道，哎呀，原来系唔可以嘅，唔可以出街嘅，类似咁样咯。 系啊，真系要注意安全啦。我自己嘅意识咧，就系通常有亲啲乜嘢嘅特别天气情况，我都会开住个收音机嘅，咁啊听住一啲风暴消息啦，同埋一啲天气情况嘅更新。咁亦都譬如话而家好似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咁样啦，咁亦都知道哇，喺呢啲咁强嘅风势咧，都系不如喺屋企叫做避一避啦，休息一下啦。咁当然啦，都明白人嚟姐姐，如果今天放假都好想争取外出嘅，咁但系就真系啦，唔好选择一啲咧。近海的活动啦，唔好去海滩啊，唔好去嗰啲。 啲嗰啲海旁嗰度睇浪啦，呢啲千祈唔好做啦。咁如果你话真係好想去室外嘅话呢，我觉得喺公园散步就已经係好好好㗎啦，即係唔好再去嗰啲好逼人嘅地方啦。同埋呢，如果比赛係我嘅话呢，我就会选择迟啲出门口啦。最好等乜嘢风球都落晒，风平浪静嘅时候出去都未迟。咁希望大家最紧要都係注意安全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后咧都忍唔住问咗阿格先生啦，我就话：咦，既然印尼系冇台风，咁台风嘅印尼文应该点讲咧？ 真系原来系台风啊，格嗰边。 台风 或者多宾， 多宾 系啦，两个都得嘅。 咁风咧？ 硬烟， 硬烟争咁远嘅，即系唔系话强风咁样，唔系话乜乜硬烟咁。 但你唔需要出前边话硬烟大风咧，话台风或者系多宾咁就得噶。 多宾或者台风 系啦。 咁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啦，三号强风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我头先听过嗰只歌嘅小朋友声，原来就系我哋即系近来咧都有成日听到佢嘅歌。 Sherina Munaf， 咁佢以前细个嘅时候冇用 Munaf 嘅，仲用 Sherina， 系咯，即系冇 Munaf 嘅，净系 Sherina。 因为 Sherina 好细个已经出道噶啦，细个已经唱歌噶啦， 系咁啊，由细唱到大啦。咁啊，其实我觉得改名嘅嘢都真系印尼嚟讲咧，对于我嚟讲啲名咧，我系真系永远都记唔到噶。 啊，啲艺人咧喺印尼嗰度咧，啲名咧就我觉得最有趣咧，系我几九十年代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个歌手出嚟，佢改咩名咧？格拉比嗱，佢叫做穆兰国，佢加个国。咁咧，個個人都覺得，咦， 係咪唔係印尼人呢？ 真係開始問嗰陣時咧，就個個人都話佢係邊個嚟嘅咧？咁因為點解叫做穆蘭國咧？即係好似國木蘭係咪啊？咁係邊個嚟嘅咧？開始 search， 原來係根本係冇關係嘅。係啊，都唔係姓國，都唔係 Chinese 嚟嘅，直情係另外一件事。但係呢、這個我覺得係好 smart， 騙咗人哋記得佢到而家都係。但係因為嗰陣時佢係喺個 group 度嘅，係嗰個 group 嗰個 producer 係叫佢用呢一個名，變咗人哋容易記得佢啦。原來佢個自己個名冇烏蘭嘅，係烏蘭係 W 咁樣。 哦，烏蘭。 咁就轉一轉個名，咁而家佢唔喺個 group 嘅時候咧，亦都係離開咗個 group 咧，唔可以用呢個名，佢用翻自己個名啦開始。 嗱，因為我知道咧，譬如香港本地嚟講咧，就可以有藝名啦，又可以有自己改過另一個對自己好嘅名啦，咁就連個姓都可以好有創意，即係中意姓乜都得噶嘛，或者中意姓一啲好普通嘅姓，等人哋覺得啊呢個似係真名亦得啦。咁印尼咧，印尼嘅歌星或者明星嗰啲名咧，通常似系真名定系伪名啦？ 通常都系真名嚟嘅、最多咧，因为印尼啲人啲名咧系长啲咧，佢就俾个 nickname 你，咁就容易叫啲。因为有时譬如个名系 Angriani 咁样咁长咧，佢就会叫你叫我 Angry 啊，啊 Angry， 叫我 Annie 啊 ，Angry 啊，譬如 Angry 可能都仲会有人记得噶，或者佢个歌就系好 rock 嗰啲咧，叫我 Angry 可能仲 OK 系嘛？就 系 类似咁样咯。但是呢個名咧，好似頭先我話 Mulan Kwok， 亦都後屘再 repeat 咧，那個 producer 都揾另外一個女仔，都係俾咁樣個名，叫做 May Chan。但係個 May Chan 就冇好似 Mulan Kwok 咁勁啦，因為點解咧？係已經用過第二次。 呢個叫 May Lee 會好啲咯，美麗啊嘛。 可能會唔知，但係嗰陣時就變做啲人哦，知道噶啦，係咁樣。應該佢要用大啲 trick 好啲。 我記得以前咧，格先成日都同我哋講過，啲印尼人改名嘅時候咧，即係都係會用翻可能爸或者佢个嗰边嘅嗰啲名咧，就再配落去咁样，就唔系话好似我哋咁样一个姓氏一个名咁样嘅制度噶嘛。 但系啲名咧，格巴比，我觉得咧系会变嘅。如果系以前咧比较旧式嘅时候咧，印尼啲人啲名好多系得一个字嘅咋，因为 点解为之得一个字啊？ 一个字即系譬如话叫做 city， that's it。 即系就系咁啊，那个 passport 就系 city 完啦。 好似你总统 咁，唔系啊，通常唔系有一个好长嘅名跟住喺后面嘅咩？ 我哋话系以前啊嘛，啲总统个名都得一个字嘅啫嘛。 哦， 咁就系啲人啲字都系一个字，譬如 Suhardini。 嗯， 完啦 ，that's it。 喂，但系 Suhardini 都已经长啲嘅咯。 系啦，有啲系长啲，但系佢一个字噶嘛。咁后尾嘅时候咧，兴咧就系两个字。 嗯， 譬如话系Suhardini， City Suhardini， 嗯， 就两个字。 嗯，呢个似啲我嘅认知啦，开始。 系啦，而家嗰啲应该都仲系好多系呢一啲带落嚟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仲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啊，都系仲系咁嘅。咁、 嗯、 但系你要记得，虽然两个字 City Suhardini 定系 City 乜都系咧，嗰两个都唔系姓氏嚟个，系名嚟嘅，两个都系。咁、 嗯、 就冇得分开嘅，照讲。咁所以咧，点解你见到格格啲名特别长？因为一个两个都系名。咁、 嗯、 譬如话印尼分中好多 City Suhardini 嘅话咧，或者个村有几个 City Suhardini 嘅话咧，佢想知道系边个咧，点样、要加佢个爸爸个名。咁、就呢个 City Suhardini 系 Adam 个女就、City Suhardini Mindy Adam。 哦， 呢个系另外一个系， 点解变咗四个字嘅？ 就因为佢系话嗰个咧系 Adam 个女。 哦，但系真系成个 passport 都系咁样嘅。 Suhardini daughter of Adam， 类似咁， 即系连 passport 都写埋 daughter of Adam 咁样。 会 哦，咁变咗真系好长噶咯。 变就系咁样啦，或者系佢个 Binti 有时系写 BT， 嗯， 系简写，所以你见到如果系格格个名突然间好长嗰啲咧，有机会或者突然间佢个名系有男人名咧，咁、分钟好大机会系个爸爸个名。呢、一个系如果嚟香港啊嗰啲新加坡就咁样够噶啦，因为知道佢个爸爸边个。但系如果格格要去啲阿拉伯国家做嘢嗰啲咧，佢、就话惊都系好多个 Adam 咧生咗 City Suhardini 咧，就要加埋佢个阿爷。爷个名， 咁点加 啊？咁就变做 City Suhardini 变啲 Adam， 咁佢阿爷叫做咩名咧？或者阿爷叫做譬如话 Joko， 嗯 ，City Suhardini 变啲 Adam Joko。 哦，即系再加多一个啫，都系 一个佢阿爷。如果阿爷个名得一个，个阿爷个名应该两个字啦。 咁如果都好多阿个爷都系叫 Joko 咧，使唔使再加多一代 啦？ 即系最尽系咁啦， 最尽系咁噶啦。 哦，即系最多系五个字。 唔系啊， 都唔系啊， 系咁啱咁巧个爸爸得一个字，咁啱咁巧个阿爷得一个字，嗰、那个阿爸爸个名两个字，阿伯阿爷个名两个字，话变做系六个字咯。 即系要再连成个名嘅全写，我以为系简称嘅，即系 Adam 咪 Adam 咯，就唔使话 Adam 乜乜乜乜咁样。 梗系唔得啦，要写晒啦，类似咁样咯。 嗯、 但系就系印尼个人个名咧，通常啦都系仲系两个字嘅，但系而家再新嗰啲咧，而家而家啲人啲名咧就开始兴三个字。字嘅格巴比， 吓佢三个字系点样拼出嚟嘅？ 即系有一个 middle name 咯，佢中意加。 即系其实三个都系自己本名， 系 即系与其加爸爸个名，就不如自己中间再加多个名。 系， 嗯，都合理嘅。 系，咁亦都系有啲真系开始加爸爸个名噶啦，咁、容易啲啦，咁唔需咁样，或者佢个 Adam 个女个个都摆 Adam 算啦，咁样嗰啲有啲，咁变咗佢自己两个名再加爸爸个名，都有啲系咁样嘅。但系咧，而家咧，啱啱咧又睇咗印尼有一单新闻。就话有个夫妇又生咗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而家已经三岁啦。佢就话咧，佢要去嗰度申请个 birth certificate， 即系个出世纸啦吓。已经系申请咗两年几三年啦，都好难，都申请唔到。 吓、啊，点解咧？唔通系佢个名实在太唔似一个名？ 佢个名咧，原来咧系屋个爸爸咧系俾得太长。长得嚟，你知唔知几个字咧？个爸爸俾咗。 嗱，头先我哋讲话最多嘅话，就照计系六个字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好多好多啊，咁应该唔会超过二十个字啩？ 啊，差唔多啦，卡巴比。佢真系咧个名咧系十八个字。十八个字真系长到咧，我见到咧。 佢有冇原因？点解要写咁多字咧？ 佢就话佢想俾最好嘅俾个仔，因为咧啲名咧系一个期望同一个希望同乜同埋祷告。 咁、我知啦，佢梗系将佢所有对佢嘅寄望都写晒落去啦，即系咩富有啊、健康啊、爱情顺利啊、成家都幸福啊嗰啲啊。 咁就差唔多啦。咁佢真系写到咧嗰个十八个字，我见到咧个报章嗰度咧已经系成个 paragraph 啦。真的是整个 paragraph。 那18个字有多少个是本身、正常应该有的名字、 冇乜咯，佢嗰啲名咧，實在講真，佢個名係好unique， 嗰十八個字全部都係 unique 嘅。 咁我到底叫佢咩好 啊？唔係嗰啲， 我叫佢 money 好定叫佢 love 好啊？ 總言之，全部嗰啲字咧都係覺得係哇呢啲哇，即係你要諗一諗，同埋你個介紹俾你識，你拎其中一個字介紹俾你識咧，你都需要分鐘兩個鐘先去嗰度記得嘅，那個名係比較 unique 嘅，十八個字。 咁點解要翻咗兩年都搞唔到張出世紙咧？ 因為實在太長，同埋咧佢由後尾咧就話咧要啲嗰啲當局咧就話太過長啦，我哋淨係需要55個 characters 嘅啫， 擺唔落， 你不如 cut 啲啦，佢唔肯。 嗯，咁就系呢一个拉锯嘅过程，就搞到出世纸两年都攞唔到啦吓。咁啊，其实都要取舍下嘅，到底个名系咪为咗便捷同埋人哋记得你咧？咁长其实真系好难记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7: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狮子山逐渐远离，本港风势会逐渐缓和，但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未来几个钟头维持。天文台又话，海面仍然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狮子山最接近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西南大约500公里掠过，成为自1961年以来离香港最远而要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热带气旋。天文台话，寻日朝早影响珠江口的雨带移动较快，预料当主要雨带而来，本港风力会稍为减弱，但自中午开始，狮子山的外围广阔狂风雨带影响珠江口，天文台亦要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狂风大雨情况在整个下午没有大改变，影响本港的狂风雨带较预期广阔同持续，因此风力较预期迟先至减弱。天文台表示，在八号信号生效期间，赤立角、大美督、塔门、横澜岛和大老山曾经录得烈风，长洲曾经录得暴风，昂坪更加录得一度有飓风。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上昼班和全日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之前取消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幼稚园下午班今日将会复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大沃市市长萨拉确诊新型肺炎。大沃市市政府表示，萨拉属于轻症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杜特尔特早前放弃竞逐下任副总统，外界视为是为萨拉参选总统铺路。虽然萨拉在明年总统潜在候选人的民调中领先，但他坚称正是竞逐达沃市市长而非总统补助。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约630公里，即是在北纬20.5度、东经108.4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随住狮子山逐渐远离，本港风势会逐渐缓和，但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未来几小时维持。海面仍然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7、69和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9、77和73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 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8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为你网罗业界资讯，掌握营商成功法则。 贸发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想知更多贸发局资讯，那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入面的 TDC Hotline 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出道25年，制作多首经典作品。他们由寂寂无名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的偶像。 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浩，出道25年，日本歌手音乐品辑。 二台话你知，在2018年，印尼旅游部就从5000多个印尼菜肴中精选出5道官方认定的印尼国菜。 这5道经典的印尼菜分别是印尼鸡汤、人当、沙爹、印尼炒饭和加多加多。有趣的是，这5道菜肴在印尼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显示出印尼饮食文化的多元化。 例如人当是一道炖肉菜肴，源自于印尼西门答腊岛的米南地区，最常见的人当多数是炖牛肉，但是都会有鸡肉或者羊肉的人当。 人当可以说是除了印尼朋友喜欢，很多外国朋友都同样喜欢的。例如每年都会有一些国际美食票选活动，人当就分别在2011年和2017年荣获冠军。 又香又辣的人当，它的美味秘诀主要在于复杂多样性的香料，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独到的香料配方的。 常用的香料包括有蒜头、姜、青柠檬、月桂叶、辣椒、胡椒、豆蔻、洋葱和姜黄叶等等。 在印尼，每逢请客来家吃饭的时候，在人当入面就会加入更多不同种类的香料，以表达对客人的重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7:39啊，而家系吓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咧，就系三号强风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咧，都系依然生效嘅。室外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4%。咁啊，同埋咧要提一提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咯，就系吹强风程度嘅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初时咧高地间中系吹烈风嘅，稍后咧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风骤雨同埋雷暴啊，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系外出嘅话咧，就真系避免去一啲咧人多同埋咧水多嘅地方都唔好去啦。咁啊，同埋咧公园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太安全啊，因为惊住咧吹完之后啲树木咧唔知稳唔稳固啊。最好都系安坐家中啦，迟少少先出门口，等我哋咧即系所有地方咧都风平浪静啊，取消晒所有嘅强风信号咧，先出去咧就比较安全啲啦。 Nah sekarang temperaturnya 27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udara 84% dan sekarang itu masih ya peringatan typhoon signal nomor 3 dan juga bahaya longsor. Dan hari ini sudah pasti berangin dan juga anginnya itu masih awal-awalnya itu agak kencang. Jadi juga berawan, berangin, juga hujan dan halilintar. Nanti di pertengahan hari setelah itu baru angin dan hujannya itu akan bertambah sedikit, berkurang.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8 derajat Celcius. Jadi hari ini kita ke tempat yang aman aja deh biar selamat. Karena di tempat-tempat misalnya juga taman juga bisa jadi ya, karena berangin ada yang misalnya pohon-pohon takutnya sih ada yang jatuh atau apa dari ketinggian. Jadi kita ke tempat yang aman aja. Jadi di hari ini perhatikan, jadi hati-hati ya kak ya. 咁头先咧，格先生咧就俾我睇咗啦，即系咪后俾我睇，原来咧头先讲嗰个所谓嘅18个字嘅名咧，系占咗五行咁长，嗰啲字都唔短噶，而且 系咪啊？ 我以为系嗰啲单字咧，即系可能系好短嘅啲词语啊，或者系啲 articles 啦，但系佢原来全部都唔短嘅字嚟噶。 你以为系 Joe 啊，系啊 ，Sam 啊， 或者 Amy 啊 ，Annie 啊，啲噶嗰啲，我以为系嗰啲咯，全部都唔短 嘅。 同埋咧，当中话除咗包括咗佢嘅寄望之外咧，仲有佢嘅出生年月日都要写埋喺里边嘅。 哦，唔系佢系讲呢个小朋友系嗰日嗰个月嗰年。 但系有人真系会咁样摆噶嘛？ 就系、是、觉得系去新闻嗰度报道咧，系得佢一个嘅啫。我觉得就我屋企人咧都比较坚持。咁咧最搞笑咧，我觉得咧就啲网民去嗰度个 comment， 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最有趣嘅。 有乜意见呢？一众网民 咁啲网民就觉得不如改名啦。但系嗰个 article 都话叫佢改名嘅，因为啲话系啲嗰啲当局嗰啲人就真系得55个 character， 即系 including space 啊嗰啲嘢，全部55个都已经好长噶啦。格 Barry 系咪先？香港嗰啲人一定唔需要55个 space。咁佢就话唔得，呢个系我哋个期望嚟噶嘛，咁就唔可以。咁而家咧嗰个屋企人咧点咧就写信俾印尼个president 啊，印尼嘅总统啊，就话咧想要个嗰个 birth certificate 啊，因为个名系咁样有呢个困难。其实讲真呢个困难咧，呢网民就话唔系困难嚟噶、啊，你整短啲就已经搞掂咗啊！你个仔已经几乎3岁啦，都未有 birth certificate， 因为系你咁坚持。为乜啫？咁啊，拣几 其实都好多阻碍噶，因为如果香港为例啦吓，你就嚟3岁嘅话咧，你读书又要有申请啦。 冇错，因为咁样佢申请唔到，佢翻唔到学， 但 系 都依然好坚持， 好坚持。咁咧，你觉得会有咩困难咧？日后如果佢真系咁坚持嘅话？ 其实我想话咧，就算俾佢真系争取到咧，其实都好困难嘅。 系乜嘢困难咧？因为你个困难，你谂到，我哋应该网民都系讲咗，我觉得好好笑嘅有啲。 有咩困难啊？首先，其实佢如果第一次出世纸系唔够位嘅话，我相信之后换所有证件都唔会够位啦。 系啦，啲网民就话咧，而家出世嘅时候要攞出世纸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呢个报道话有困难啊，攞唔到出世纸。我知道啊，我哋觉得啊，15年后咧，佢要攞啲嗰啲 driving license 嘅时候啊，或者系要去嗰度转个香港个印尼 ID 嘅时候，亦都有另外一个报道话呢、這个小朋友啊攞唔到 ID 啊，攞唔到嗰啲 driving license， 因为太长啊嘛个名。 同埋我可以幻想到，如果佢结婚咧要宣誓嘅话咧，佢嗰个伴侣咧应该系读到咧气咳都未读完佢个名， 背啊嘛，佢话背仲背得凄惨，佢话咧就咁样嘅时候咧好惨咯，佢个伴侣。 喂，但唔系，你又唔可以咁谂，你谂下你嫁得俾嗰个人，你会唔会唔记得佢？ 同名啊， 唔 会噶嘛。 十八个字你去嗰度会调转噶嘛，咁长。 爱系会包容一切嘅。 系咪啊？哦，呢个冇问题。卡妈咪觉得冇问题。O K， 冇问题。咁另外啲人就话：哇，呢个如果真系俾佢写嗰个十八个字嘅话，如果考试啊，人哋已经开始做卷啦，佢仲写紧佢个名啊，写名 默 书 嘅时候，人哋都系默十个单字，但系佢个名有十八个字，跟住人哋默晒之后，佢我仲未写完个名啊。 系咯，咁啲人就话。有乜嘢 solution？ 有乜嘢解決方法俾佢？ 可唔可以全部縮寫啊？而家咪有 initials 嘅，咁你十八個字都係英文字母，咪會快少少咯。 有啲人就係咁樣講，如果縮寫咧，有人試過同你縮寫咧，即係好奇怪嘅，就係咪 A 啊、E 啊、T 啊嗰啲咧，係讀唔到嗰啲字嚟嘅。有人咁樣講縮寫啦，不如咁，但係啲人講不如咁樣啦，個名字就變做好似譬如話 city etc 啦、etc 啦，咁樣得唔得啊？ 喂，但我想话咧，嗱，我自己有时觉得系咁嘅啦，唔系净系讲话单一呢一个印尼嘅事件，话改名要改十八个字嘅困难啦。其实咧，你一般识嘅人都系嘅，嗱，我唔知道到底大家嘅改名准则系点样啦。我估每一个人改名背后都一定有个故事嘅，或者有啲原因要改呢个名嘅。咁但系咧，我好记得我屋企人嗰阵时同我讲咧，就话改名，即系嗱，我都经历过帮人改名嘅呢一个阶段啦，即系帮我个女改啦。咁我当其时都谂啦，第一就系你唔好拣啲好难。写噶啦，即系嗱，因为个姓已经笔画唔少嘅话咧，特别咁你个名字如果再笔画多咧，其实我谂对于佢自己学写字嗰个阶段咧，佢即系净系写自己个名咧，都已经好厌恶要写中文字啦， 放弃 系啦，放弃哇，好难。因为我自己个名咧，我细个咧系写得好肉酸噶。小朋友一定会有一个阶段，就系佢唔识得将嗰啲字嘅部首或者系嗰个部件咧摆喺一个靓嘅地方啦。即系你必须要教佢点样将佢个比例上系 fit 翻喺个格里边啦。咁所以我哋咧，我妈咪同埋我咧，每教我个女写字咧，我哋系真系攞个格出嚟话俾佢听。嗱，大概由边个位开始写，跟住咧你每一个笔画嘅时候对应翻之前嗰啲笔画同部首咧，你就装得好靓啦。咁同埋因为我女写毛笔字嘅，咁所以佢写硬笔字都写到好似毛笔字咁样嘅。咁嗱，咁你就要谂啦。譬如佢可能写自己个名嘅时候，嗰个部件咧，如果我当系英文字咁样啦，首先佢有冇呢个能力去记住自己个名字有十八个字先？你真系要谂呢样嘢喎。嗱，如果嗱人哋唔记得都另计啦。如果你自己个小朋友改名改十八个字长，你都唔记得嗰十八个字，咁点算先？ 就系啦。同埋咧，啲人就话系你分分钟你。咁堅持咁多個字做乜啫？咁變做佢個名分鐘係成班個人個名咧，佢嗰度全部加埋啦，都未必係佢個名咯。同埋呢一個真係成個村人嗰啲人個名就係變 喺曬裏邊啊嘛。 係咯，係實在太過多咯，真係太過多。 嗯， 咁就話係個名會唔會太重啊？啲細路仔 carry 唔 carry 到？即係呢個名對佢嚟講太過。意思太過勁啦，係咪？係 啦，即係唔知佢受唔受得起咁啊！即係人哋成日有呢個講法噶嘛。 印尼人都有㗎，係 咪啊？印尼人都會相信呢樣嘢嘅，即係都會相信可能個名都會影響佢嘅命運咁樣嘅。 會， 咁點解佢父母要咁樣咧？ 就話係佢個期望咯，又記又講翻同一樣嘢咯。咁佢就話有啲人就話啊爹哋媽咪啊，不如生多幾個咧個名咧 分 開 啦， 咁樣 每人 全部俾佢十八， 每人叻少少得唔得？咁、好似安全啲，我都覺得 就係、所以我覺得係幾好笑。同埋啲人就話係印尼啲人咧，如果係做總統嘅咧，印尼總統嗰啲名字通常都係好短噶。你諗諗啊，係 咪越短越叻咁係嘛？咁可唔可以鼓勵佢改翻短少少啊？其實我覺得咁樣啦，如果佢真系想包罗万有嘅话咧，咁不如个名字就叫乜都有，或者叫包罗万有，或者 everything is good 咁咪得咯，系咪啊？可唔可以考虑下系咁样啊？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好啦，都要问阿格先生，今个礼拜咧都同大家 update 翻印尼嗰方面咧嘅 COVID-19 疫情数字系点样咧？ 而家 case 都系仲系计1300啦，每日增加个案咁样，都叫做系 under control 嘅。嗰度嗰啲人嗰啲听啲朋友啊、啲 friend 喺嗰度嗰啲都觉得系比较安心啦，冇咁惊啦。同埋好多都已经domestic traveling 都已经系都。 你通翻啦啲路啦， 但係因為印尼嗰度咧，就係、是、如果 international 嗰啲咧，就淨係開兩個機場嘅啫，一個係雅加達，另外一個係曼谷，得兩個。但係 domestic 咧，佢哋自己已經飛啦，咁樣。咁但係就話係希望全部都係 under control， 亦都係好啦。因為就係anticipate 係睇翻年尾驚又再 party 啊，咁咩就，但係希望係大家都係可以做得好咧，變做係到年尾啊、出年啊，都全部都係 under control 咯。 啱啊。咁啊，除咗話疫情嘅防控措施咧，咁呢几日亦都有防风嘅措施要注意啦吓。现时咧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咧，都系一齐系生效紧嘅吓。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咧，系同时生效嘅。翻头先咧就讲紧疫情啦，都要有啲措施提醒翻大家。 Iya, karena sekarang ini juga masih ada COVID-19 ya, maka itu di Hong Kong pemerintahnya itu menawarkan vaksin COVID ini gratis buat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isa bikin booking online supaya menerima vaksin di pusat vaksinasi di CVC namanya, atau di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langsung ke dokter privat. Dan juga pusat vaksinasi itu diperkirakan akan operasinya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Jadi kalau ingin vaksin boleh bikin janji secepatnya. Sedangkan di tempat-tempat vaksin tertentu akan didistribusika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supaya orang yang belum bikin booking juga bisa menerima vaksin pada jam yang ditentukan. Jadi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itu 12 ke atas, yang Sinovac dari 18 ke atas. Jadi akan dilihat juga pemerintahnya akan terus mencari sumber vaksin yang aman dari tempat-tempat dan dari perusahaan-perusahaan. Dan juga kalau vaksin ini efek sampingnya itu cuma sementara dan tidak terlalu berat, dan pemerintah juga akan memonitornya. Jadi lihatlah keadaan kesehatan diri sendiri supaya kita bisa menerima vaksin atau tidak, dan vaksin juga membuat tubuh kita lebih kuat untuk melawan penyakit in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melihat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啊，www.covidvaccine.gov.hk 咧就可以了解多啲关于疫苗注射嘅相关资讯啦。 Dan juga untuk kesehatan pribadi dan keadaan juga boleh cari informasi di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karena tetap kita harus ikut protokol kesehatan, cuci tangan dan juga pakai hand sanitizer. Kalau nggak ada fasilitas cuci tangan, pakai masker juga, dan juga di rumah harus bilas toiletnya itu secara tertutup, dan juga harus pakai siram pipa U-trap. Jadi semua ini juga harus tetap dilakukan. dan juga perhatikan buat orang yang mau masuk Hong Kong karena ada karantina dan lain-lain, dan akan juga selalu diupdate oleh pemerintah. Jadi boleh ke websitenya www.coronavirus.gov.hk. 3w.coronavirus.gov.hk 咧就可以提醒翻大家啲咧疫情嘅相关要注意嘅事项咯。 Dan juga ini ada undang-undang imigrasi yang efektif mulai dari 1 Agustus ya tahun ini. Karena orang yang ilegal imigran atau yang sudah melewati batas tinggal overstayer, orang yang menerima surat perintah pemulangan atau deportasi, atau orang yang tidak boleh berada di tidak diberikan izin mendarat, itu dilarang untuk bekerja. Dan yang melanggar hukum bisa dihukum denda Hong Kong dolar 50 ribu Hong Kong dolar dan juga 3 tahun penjara maksimumnya. Dan juga kalau ada perusahaan atau orang yang mempekerjakan pekerja ilegal, ini pelanggar hukum, pelanggaran hukum yang sangat serius. Jadi hukuman maksimumnya juga sudah ditambah menjadi denda 500 ribu Hong Kong dolar dan 10 tahun penjara. Jadi direkturnya, manajernya, sekretarisnya, partner semuanya dari perusahaan yang bersangkutan juga bisa mendapatkan tanggung jawab pidana. Jadi untuk informasi, kalau memang ragu boleh telepon Departemen Imigrasi di 2824-1551. 咁呢个相关资讯咧就要提醒翻大家，如果有需要查询嘅话咧，就可以打翻去入境处嘅查询电话28241551啦。咁啊，今朝早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咯，但系咧亦都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吓，如果今日咧印尼姐姐咧都有外出计划咧，记得而家系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噶，咁啊避免去一啲室外嘅地方啦。我觉得其实今日咧。可以俾个机会你咧留喺室内，甚至乎咧留喺屋企。如果我雇主肯俾我留喺屋企咧，真系啊！呢啲台风嘅天气咧，最好边度都唔好去，留喺屋企咧，室内嘅地方咧就最安全啦。 Benar, biarpun ada typhoon 3, biar kita tetap selamat, tetap dalam keadaan baik ya kak ya. Sekarang tuh masih typhoon 3 dan juga peringatan halilintar dan juga bahaya longsor。 咁同埋呢都要提醒大家，如果真係一定要外出啦，可能有啲紧要嘅事情要做嘅话呢，其实有好多嘅服务呢今朝早睇一睇到底佢唔係真係照常开放啦，即係尤其是印尼呢可能都有啲银行啊或者各方面嘅服务呢，即係都自己查询咗嗰啲开放时间睇下有冇改变先。咁就以免即係出咗去可能去到长途跋涉嘅时候呢交通咁远啦，咁又要搞到自己好狼狈啊咁样呢。到时去到发觉原来可能好多嘅服务啊或者课堂咧都系暂停嘅话咧，咁就无谓啦。咁呢样嘢就自己要 check 清楚啦。咁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咯，我哋下个星期日朝头早六点到八点咧会有 Beautiful Sunday 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格先生。 Bye, Barbie。 同埋亦都要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哋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Bye.